为伟大的坚日成统治逝世22周年，西班牙马德里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巴斯克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分别举行了《伟大的金正日统治》的不朽经典著作《永远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统治》，彻底完成金日成统治的伟大事业，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统治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研究讨论会。